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播出由梁岩为您演播的中国女排。 现在就大红的球正在摇好得分。 1981年日本大阪，袁伟民率领中国女排首夺世界冠军，由此开启了5连冠的传奇。 想到他们这几年来流了很多汗，花了很多代价，这是辛勤劳动的结果。 2003年，陈忠和带领低潮中的中国女排走出困境，重夺世界冠军，中国女排再登巅峰。 女排精神这一方面，我觉得是祖国之上无私的奉献，再一个就是团队精神。 2019年世界杯，中国女排以11战全胜的骄人战绩，第10次捧起了世界冠军的奖杯，郎平泪洒赛场。 其实挺难的，其实也是一点点平衡。 三代女排人奋斗40年，终成十冠王。顽强拼搏，永不言败，女排精神是他们最大的精神动力。中国女排，一种精神的成长史。作者孔宁，演播梁岩。 1979年4月出生于浙江的周苏红，有着北方人的爽朗。只要登场比赛，无论多么困难，周苏红总是那样的激情四射，就像在跳活力健身操。浙江队队长周苏红打接应二传位置，是一名出色的多面手。周苏红说：“我1米82的身高，在国内并不突出，要想进入国家队并且站稳脚跟，必须拥有自己的绝活，还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汗水。”激情四射的周苏红，球风洒脱泼辣，在场上有耗不尽的能量。小学的时候，因为腿很长，周苏红被体校排球班选中。不过真正锻炼他的是在国家沙滩排球队的时候。沙滩排球对球员的综合能力要求很高，周苏红适合打每个位置，就是这个时候练出来的。令人赞叹的是，沙滩上的阳光居然没有把皮肤白皙的周苏红给晒黑。在胡进执教国家队的时候，周苏红就被征调入队，出任自由人。但是他在训练中总是放不开，后来没能够参加2000年悉尼奥运会。2001年年初，周苏红再次被选进国家队，不断成熟的他终于把握住机会，成为了国家队主力接应二传。这次入队，周苏红最大的变化就是把头发剪得更短，黑黑的短发更显得她英姿飒爽。在2001年一系列国际大赛中，无论是快攻、强攻、后排扣杀，还是拦网和防守，周苏红都很出色。另外，她的高飘发球很有一套。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周苏红在场上打球激情四溢，困难时刻总能鼓舞士气。漂亮的周苏红在场上总能吸引众多观众的目光。浙江队联赛主场，无论从杭州迁至黄岩，还是到哪个小城，每次比赛都会有很多为了观看周苏红打球专程从浙江各地赶来的球迷。乐得主场的组织者说，一个周苏红就能左右主场门票的销量。2003年世界杯和土耳其队的比赛， 多亏了以快攻出众的周苏红重新找回感觉，否则中国女排很难突破土耳其队这一关。在最关键的第四局最后阶段，在土耳其队再次把比分差距拉大到19-17的时候，正是周苏红在极其混乱的多回合争夺中果敢下手，一记调整扣杀得分挫伤了对手的锐气，同时他的快攻也是中国队没被土耳其队甩开的重要原因。因此国际排联赛后把当场最有价值球员奖项颁给了周苏红。只要辣手旋风周苏红一出场，中国队就会变成马力强劲的高速快车，场上的每一个位置都能够看到他的身影。周苏红也是球队当中最想赶快打出状态的球员，但总是起跳有些过早，进攻不是被拦就是发球出界。陈忠和表示，自己给了周苏红很多出场机会，目的就是要让他尽快的进入状态，希望他能够有好的表现。因为对付欧洲强队，周苏红的快攻绝对有效。周苏红的原始绰号是大炮，在地方队训练的时候，教练让他发球，只听砰的一声，球竟然弹到了对面的墙上，大家都愣了。教练说，你用这么大劲儿干嘛？周苏红说，我没用多大劲儿啊，劲还没使出来呢。于是队友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大炮，这个绰号一直跟到国家队，因为周苏红在国家队也经常大力发球出界。长得甜美可人的周苏红被叫做大炮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性子烈。周苏红的脾气很拧，不是那种特别听话的类型，在球场上也常会看到他大喊大叫。他说，我的性格是比较暴躁的，不过过了也就过了，我这个人很想得开。有时候挨了教练陈忠和的批评，他心里也会有气。他说，有的时候自己心里也会觉得反感，有叛逆的情绪，但是事后冷静下来想想，也就能端正思想了。教练说我是为了我好，如果他有一天真的不说我了，就是他不再重视我了，那时候才真的糟糕呢。当然要真是生气了，周苏红就疯狂地吃零食。他说，我心情一不好就喜欢吃零食，好像吃着吃着不高兴的事儿就被吃光了。因为脸长得很圆，像吹出的泡泡，队友还给周苏红起了个外号叫泡泡。周苏红笑声爽朗，队友说泡泡是全队的润滑剂，有他的时候到处都是欢笑。周苏红还是一个很讲究情调的姑娘，杭州有很多古香古色的茶吧，去品茶看书或者观赏景色，很让人感到惬意，这也是周苏红的一项主要休闲方式。很多人觉得周苏红身高不够，使中国队的进攻点总是不那么犀利，而且有时候失误多了一些。身材不高是周苏红的明显缺陷，但是周苏红的确是中国女排整体战术中极为重要的一枚棋子。当今世界排坛都讲究攻击力极强的大接应，陈忠和选择周苏红不仅仅是为了进攻，更多的是防守和一传。这样的接应可以保证中国队整体快速多变战术的实施，进攻弱了一些，但使全队更具整体性，这是中国女排的特点。陈忠和说，周苏红是那种到了场上打球不要命的人， 我最喜欢的是他越到咬牙时刻越是两眼放光的搏杀精神。况且我们的战术是快速多变，对一传的稳定要求很高。一传是我们的生命线，如果周苏红在，他和刘亚楠、张娜一共三个人能接一传，稳定了一传和后排防线。还有周苏红主要是跑动进攻，他的多点跑动进攻对全队战术有利，所以我选择了周苏红。陈忠和很精明，小球串联不好的接应，虽然进攻能得分，但是失误丢分更多，这样还是吃亏了。而周苏红一次进攻打不死对手，我们还有防守反击的机会，依然可以得分。周苏红这个最具争议的人，一直是陈忠和战术里最重要的一环。这就是当初中国女排的风格特点，从一个侧面也说明当时的世界排球发展潮流以及中国队的特点。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女排陷入一段时间低谷。从2009年到2010年，蔡斌、王宝泉和于觉敏，中国排协一年之内三换主帅。其动荡可见一斑。2011年女排世界杯在日本举行，前三名将直接晋级伦敦奥运会。之前的世界女排大奖赛总决赛，于觉敏率领的中国女排一场都没有胜，全队遭受了猛烈的抨击，二传手魏秋月更是被骂得体无完肤。当时的中国女排还有王一梅、马韵文、徐云丽、张贤等人，惠若琪已经打上了主力，杨君晶全年进步很快，但是全队对第一时间晋级奥运会没有信心。这次世界杯会用来练兵，主要精力是放在来年的奥运会落选赛。同样，中国女排并不被外界看好。在征战2011年女排世界杯之前，于觉敏召进来上海的接应二传手张磊。张磊的跑动进攻堪称一绝，全年没有出现的张磊在世界杯赛场打了所有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就在本届世界杯上，中国女排打出多场五局鏖战，即便是2-3惜败给巴西队和美国队，也打得荡气回肠。3-2力挫日本女排更是千回百转。魏秋月脱胎换骨，就在谁也没有想到的情况下，没有强劲实力的中国女排打出了忘我的女排精神，生生夺下世界杯第三，直接晋级伦敦奥运会。记得当时姑娘们泪如雨下，主帅于觉敏双手颤抖，热泪盈眶。于觉敏直言，在中国女排主帅的位置上真是生不如死，姑娘们就是依靠丢不起中国女排这张脸的最直白的想法，第一时间挺进伦敦奥运会，体现出的精神令人泪目。女排姑娘们的拼搏精神让平时沉稳淡定的央视体育转播员洪刚发出这样的胜利堪比1981年中国女排首次夺冠的激情呐喊，也让同样在场的人民日报记者汪大钊泪如雨下。这就是中国女排的魅力。然而2012年伦敦奥运会女排1/4决赛，中国女排却以2-3惜败给日本女排，无缘四强。伦敦奥运会之后，于觉敏卸任。2013年初，到底请谁出任中国女排主帅？各方声音不统一。 当然有一个人的名字几次闪现，但最后都不在排管中心高层考虑之列，他就是郎平。原因很简单，郎平早已功成名就，已经不需要再证明什么。何况当时中国女排处于青黄不接之际，他没必要再度涉险，从而毁掉一世英名。请他出山难度太大，几乎不可能。当时的郎平还在广州恒大女排执教，参加中国女排联赛，也丝毫没有心思执教国家队。1995年，郎平曾经从美国归来，执教过中国女排，仅一年就率领中国女排在不具备比较高实力的情况下，夺取了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银牌。但是因为身体过于疲劳，郎平在奥运会之后就卸任了。可是大家又没有公认的合适人选，中国女排主帅难产了。2013年4月1号下午38分，中国女排一代名将陈招娣因为肝癌晚期离世，年仅58岁，中国体坛失去了一位少将。风华逝去，秉烛夜啼。1955年，陈招娣出生在浙江杭州。从小爱动的他，后来成为了81女排的队员，直到最后成为少将。1981年11月16号那个夜晚，成为永恒。陈招娣、郎平、孙晋芳、张荣芳、周晓兰、杨希、陈亚琼、梁艳、曹慧英、周露敏、朱玲和张洁云，这12员战将一瞬间成为民族英雄。主力接应陈招娣曾经在和日本队的一次比赛中手臂骨折，2个月后的全运会赛场，陈招娣用绷带吊住左臂比赛，独臂将军称号蜚声排坛。2007年11月28号的《解放日报》回忆了陈招娣一件旧事，这也是著名的三进三出的故事。谁还想再加练一点？主教练袁伟民冲着这群疲惫不堪的姑娘大声地问道。训练一天，队员们早已经精疲力竭，谁还有力气加练呢？见没有人响应，陈招娣就说，那我再加练一会儿吧。加练的内容就是垫起15个好球，每个球要先摸到场边的铁丝网，然后跑到3米线滚翻救球，之后再跑回去摸到铁丝网，跑回来重新开始。接到第9个球的时候，陈招娣腿都软了，看球都重影了。陈招娣回忆说，我的表现该算是挺好的了，也该让我下来了吧，嘿，没想到不让我下，袁指导的球满场飞，我实在受不了了，就喘了口气没去救球。袁指导一看我没去，就扣出我一个好球，本来完成9个，现在还剩8个，我的倔劲儿也上来了，你扣就扣吧，我累着呢，就还是没有去救球。这样8个扣成了7个，最后扣没了。见球被扣完了，陈招娣气地说，我是主动加练的，那我不练了行不行？说完，陈招娣抱起衣裳转身就走。训练馆里静得出奇，其他队员都在一边看着。袁伟民说，你今天走了，明天第一个练你。 走到门口的陈招娣停下了脚步。他回忆说，这么走也太掉价了，感觉特别没面子。不行，还是得回去重练，我一定要垫起15个好球给他看看。练着练着，我真的是受不了了，又转身走了。最后第三次回来，心想豁出去了，管他呢，死就死吧。就这样，陈招娣以惊人的毅力接了15个好球。不久，陈招娣的事迹还入选了初中语文课本，课文的名字叫《苦练》。昔日队友郎平就是陈招娣在国家队时候的室友。记得郎平曾经说，陈招娣就是军人作风，永远向前冲，许多我们认为没希望的球他都要救回来。我们问他为什么这么拼命，他说打球玩命已经成为他的一种习惯。原中国女排主教练、原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在陈招娣住院期间总去看他，也知道爱徒的生命将走向终点，但陈招娣逝世，袁伟民一时还是难以接受。陈招娣逝世以后，郎平回忆说，亲爱的招娣，去探望你的时候，我们还在讨论排球，你对亲情友情都那么执着。还记得1981年我们夺取第一个世界冠军那次，咱俩是队友，决赛前你腰伤复发，但咬牙坚持拼完5局，是我们扶着你走上领奖台的，后来我们背着你上楼，如今已成追忆，你是我一辈子的队友，你顽强的拼搏精神永远激励着我。陈招娣一代名将，多少人因为他和他的队友们成为中国女排的忠实球迷，多少人因为他们得到了莫大的鼓舞，多少人因为他们在逆境中勇往直前，这就是打不死的陈招娣，打不死的女排精神。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中国女排，明天的体坛传记文学将继续为您讲述，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7月19号至8月9号，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将再次成为奥运频率，推出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燃在东京》，每天播出10多个小时奥运特别节目，全天全频率滚动播出奥运最新消息，每天从早上7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每个时段滚动播出奥运报道，早上7点到9点，中午12点到12点半，傍晚5点到7点和晚上9点到10点半，还将推出4个新闻互动板块，通过全景奥运会、奥运零距离、奥运奖牌榜、站在东京看北京等栏目，全面及时深入报道奥运会，设置全天候的听众网友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还将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听听 FM 客户端以及新媒体矩阵开辟奥运专栏，每天更新短视频、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产品。 我是冰壶世界冠军王冰玉，我特别喜欢每次壶和壶碰撞的那个声音，我觉得能直击我的心灵。现在有了年轻的队员，我希望他们能够努力为了自己的梦想去拼搏去奋斗，我也相信他们为梦想流的每一滴汗都不会被辜负。我在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和您一起感受体育的力量。 我是迪丽热巴，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比赛将会在北京赛区的首都体育馆举行，共产生男女单人滑、双人滑、冰上舞蹈以及团体赛5枚金牌。